各位网友大家好，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 G 字头网站，有关今年举办的台湾官选团，好快咁样一碌过之后咧，已经见到啦。呢啲条款全部都唔重要嘅，最重要睇一个字系团费7000元。反观普罗政治学院同埋天南之友合办嘅台湾官选团2018，我哋嘅收费亦都系一个字，就系4645。呢个宣传就系呢个数目字已经讲完晒噶，多谢大家支持，请重速报名。 原来 Johnny， 我系比亚， 大家好。 佢上个礼拜唔系好得闲咧，所以就话休息个礼拜。 都开始忙啊， 系啊，开始忙 啊。我系今日要恭祝下比亚， 恭祝 佢已经吓达成咗佢人生其中一个吓、其中一个目标啦。咁样就系而家成为呢个军佬啊。 成為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啦，同埋加拿大軍啦。 唔係，即係呢個詞先，未 confirm， 所以嚇，咁咧就 揸槍喎。 係，唔係揸槍好易嘅啫，俾錢都揸槍啦。有一集都講過嘅。係。係啊，咁咧就所以咧，即係呢個節目咧，即係由於嚇，由於 Johnny 都幾忙啦嚇，咁我都嚇。我都有啲嘢要搞啦，咁所以呢個節目應該 冇人聽啊，還點都 係啊，還點冇人聽啊嚇，咁我哋不如 free up 咗個嚇 time slot 咧，就俾第二啲節目啦嚇，咁就應該會 咁唔係短期內嘅事嘅，都 唔係㗎， 做多輪先啦，做 唔係啊，最我諗最遲係年尾㗎啦。 OK， 系啊 ，OK， 即系都唔系即刻即时生效， 系唔系即时生效？ 咁啊，预定先啦。咁因为系咯，即系我哋都有各自嘅生活。 即系我 哋都唔系嗰啲吓，乜好几日日煲政治嘅政治宅啦。 我谂系因为即系我哋一来各自有自己啲事业都有啲要发展啦。 我哋其实两个好后生嘅啫，其实好多人唔知道，可能有一次网聚出到去，跟住之后即系我坐喺度，我冇即系开头我迟到啦。跟住之後啲人已經食緊嘢，咁我冇介紹到自己。跟住咧，冇人知道原來我就係其中一個主持。 最尾先知。 最尾，佢連把聲都認唔出咯。我想講，跟住係咯，其實我哋兩個好後生，我哋仲嚇即係我哋咁多時間搞呢啲嘢，其實都係都係源於我哋仲係後生，仲有好多青春可以消耗。即係開始我哋事業都起步啦。 我諗同埋好多即係好大原因係因為。而家即係香港個形勢咧，就 冇乜嘢講， 冇乜嘢講， 冇人咁再留意呢啲嘢。 係咁，你好難，你話再喺度想搞起啲咩啦？係 啦，係啦。 咁所以就不如即係韜光養晦 ，OK？ 我哋即係專注自己事業先， 養精蓄鋭。 係啦，咁攞啲嚇，即係首先係儲金錢啦，第二就係儲經驗啦，咁第時可能嚇。有啲咩發圍咪一嘢搞掂啦，係咪 ？OK， 咁係啦，咁但係即係未咁快完嘅，即係最遲完尾啦，最遲咁就繼續，我哋會同大家嚇用一啲獨特嘅角度去分析加拿大時事啦。係啊，咁即係呢排咁凍咧，就流感思想 哇，突然間凍咗超多， 係嘛？ 佢冇嘅，即係我哋上一集做節目嗰陣仲係好熱嘅， 係啊，仲係廿幾卅度。係 啦，而家今日你冇做咗個禮拜，今日再做咧都已經要著件褸啦， 係 已經凍到一個點， 係咁就即係咪即係如果身體弱嘅就打流感針啊？ 未開始，十月尾啦。 OK， 咁佢有冇變種咧？有冇？ 年年都變種嘅， 所以年都 update 噶， 所以年年講係咯，所以就因為咁，所以年年都要打啊嘛。 係年都 update。 係咯，咁就呢個都係一個，其實流感針好多人都即過去好多年咧，都好多人話哦，有啲咩，即我就唔係喺度想嚇、啊、想同邊個拗啦咁樣，即係呢啲咁樣 discussion 咯，以前都有過好多，只不過係略略提一提，即係打好過唔打嘅，即係。的而且確，佢唔係真係100% 有效，你打完都可能會中流感嘅。但係你唔打嘅話，就更加有機會中。中咗之後，你嗰、那個對你嗰個影響啊，因為流感係其中一個最易令到人或者最 common 令到人翻唔到工 lose productivity 嘅一個流行嘅一個病嚟嘅。而呢一個嘢係，即如果你有中過流感咧，你就知道唔係一般嘅傷風感冒。如果你話哦，我即 係幾日嘅至少， 哇，點知幾日啊？兩個禮拜 至少。 你即係一個人，佢如果佢話自己流感，但係佢仲精精神神出得街，只不過有幾聲咳，有啲鼻塞咁樣，有啲流鼻水。 應該唔係流感啊。 咁嗰啲其實唔係流感嚟嘅。流感咧，你係攤喺張牀度起唔到身嗰只嚟嘅，係。當然是有曬啲好經典的好 classic 嘅病徵啦，即發燒、咳、喉嚨痛啊、 腰酸骨痛啊。 腰酸骨痛其實就係嗰個，就是你平時傷風感冒唔會有嗰樣嘢咯，係痛到你不得了嘅，係你攰到個人起唔到身嘅，佢俾架車撞散曬咁樣嘅，呢個就係流感啦。咁嗰啲係真係你真係翻唔到工，你夾硬頂住翻工，即有啲人咧。是請病假咧，係唔病嗰陣先請病假噶嘛？病嗰陣特登唔請病假，等人覺得你好似好勤力咁樣。呢啲咧，即係你係真係病到咧，你起唔到身，你一定要請病假嗰只嚟嘅。嗰只係好嚴重嘅，咁所以既然有多重機會令到你少啲機會有攋到嘢，其實佢自己本身根本上係冇乜副作用嘅。講真，好多人即係每年幾百萬人打都唔見。即有事的其實真的很少，都不是聽到有這些東西，所以是同埋免費咯，同埋即如果你奧協卡就免費，所以是絕對建議大家。 如果不是免費咁幾錢，都是23、22、23。 我真的不知道，我未試過，我未試過人不用錢嚟打嘅， okay, 即係唔要俾錢嚟打嘅。 OK， 係啊，係啦 ，OK， 咁就咁即係過去一個禮拜日咧，就呢、這個嚇。NAFTA 終於傾掂嚇，終係啊咁咧， 終於收皮 係啊，其實啱嘅。 NAFTA 呢個嘢就 終於收皮啦， 收皮 啦，係啊，1994年到而家啦，咁就 帶 咗 新嘢嘅， 改咗名啦 ，OK， 叫 USMCA， 係啦 ，YMCA 咁就係咁咩意思咧？就係呢個嚇 ，US 係美國啦。M 是墨西哥 C 是加拿大 A 是 Agreement 啦 ，OK， 即係同 NAFTA 一樣啦，即係 A 其實即係 NAFTA， 係即係 NAFTA 咁啫。內容都唔係冇乜大轉變嘅。 係係，咁就即係阿 Trump 講嘛，話哦，我哋要 鏟 咗 NAFTA， 跟住之後再每兩年咧就 renew，OK，、okay? 咁啊，咁呢你當個 renew 咁啦 ，OK， 其實當個 renew 嘅啫。 其實即係 NAFTA 俾我改名同埋。renew 咗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 之前係幾耐 renew 一次嘅？ 冇 renew， 冇 renew 過。 會更新嘅，即係佢覺得有需要去更新。 哦，即係唔係話 set 定個 schedule？ 冇嘅，冇嘅。所以呢個先係其中一樣佢拗嘅嘢嘛。就喂，而家經濟條件改變咗，咁咪要再傾咯。 其實係應該要，即係你如果你正照常你都諗到咯，你1994年嘅 trade 同而家嘅 trade 唔同咧， 呢啲 industry 都唔同曬啦。 唔係你墨西哥你啲車嘅工業都係近排先搬落去啫嘛，係啊， 係咯係咯。 咁所以就嚇，即係當一個更新啦，係佢又唔係，即係我覺得加拿大尤其嗰啲左翼傳媒就將呢樣嘢吹到好大嘅，我哋加拿大蝕死啊乜鬼啊而家 Trump 玩曬啊，我搞死我哋啊，咁其實又唔係，即係一個更新 ，OK， 更新 NAFTA OK， 咁我哋係啊，深入啲去講， 睇一睇呢個嘢， 睇一睇唔係好深入，即係睇一睇呢樣嘢啦，咁。我諗最 冇得深入，根本上其實都唔係好大轉變。 其實都係得幾樣嘅啫。 係 ，咁即係最大一樣啲人丙咧，就係、是、呢、這個這個牛奶類 奶 dairy 啦 ，dairy 啊，係啦 ，OK， 咁啊就話咧就係、是、美國嘅農夫就可以佔有3.6% 嘅市場嘅加拿大嘅呢個咩 dairy 嘅市場 ，dairy and poultry 啊，即係牛雞蛋同埋呢個 奶類 魚類咯， 魚係啊，咁一即係咁，其實好搞笑，點解可能乳牛同你食啲牛真係唔同啊？ 哇！呢、這個真係冇研究， 係嘛？呢、這個 呢、這個堅係冇研究。 即係你雞同蛋咁撈埋咁 OK， 即係都幾符合邏輯啊！咁係 啊 係 啊。 咁、 啊、 但係原來乳牛同牛有兩應該兩回事嚟喎，即係唔同種 啊，係嘅， 係應該唔同。 係咪男同女分別啊？ 我覺得可能淨種唔同，即係你養嚟食嗰啲牛同佢養嚟。 是的用嚟揸牛奶 揸奶嗰啲 系唔同嘅， 系咯，基因改造啊。OK， 咁就 呢個就最多人頂啦。點解咧？佢就話：哦，而家即係美國嘅農夫咧，就可以搶加拿大農夫嘅生意啦。 嗯。 咁就即係佢就話 美國不嬲都多呢啲嘅出產嘅。 嗱，美國咧 access 嘅 ，access 係啊 ，access。咁美國點樣去保護佢哋自己農夫咧？ 即係側俾加拿大。 係啊，美國 哇，我哋好多喎、啊，喂，俾啲你啊！ 你知唔知佢點樣？佢點樣處理 access 啊？美國政府咧係俾 incentive 嗰啲農夫，咁嗰啲奶係多到去倒嘅。 嚇！ 美國啲奶 哇，咁好咩喎、啊？喂，其實真係好啲嗰啲小學雞嗰啲蝦爸爸嗰啲咧，人哋唔要揀執，人哋要跟住哇益你啊， 益你啊乜鬼啊， 執你食啊咁樣。 係啊， 而家就好似係咁樣。 係啊，咁。咁即係佢就話啦，當然就話哦，你咁樣我哋可咪可以啲奶平啲咯，乜鬼咁樣？咁但係即係 如果講曬啲奶係咪有冇啲係美國嚟㗎？ 嗱，其實有啲係嘅， 即係 佢唔係開咗先例嘅。 嚇 ，OK， 咁就 我諗而家係多咗市場佔有率啫， 係係係 cap 咗嘛， 係係係 cap 再高啲。 咁但係即係你去超級市場睇啲奶類製品啦，好多都係寫哦 加拿大，係啊，其實係好多噶。所以我其實我自己就點講咧，我好少話留意邊啲即係啲牛奶邊度嚟啊嗰啲啦。但是其實我個人又好少飲奶嘅，講真。但係 你食雪糕咁樣，你 係咯之類嗰啲咯，雪糕反而多， 係啊， 即係多過飲奶。 係， 即係雪糕本身都唔多，其實我好少食呢啲咁嘅嘢。但係係嘅， 牛油啊咁啦，係嘛？ 哦啊都係嘅。 但牛油有冇寫係加拿大奶咧？ 其實佢好少，其實喺包裝度會寫埋係邊度嘅出產嘅，即係好少會留意到啦。一嚟，二嚟就算你特登去留意，都唔一定個個有寫嘅。再即係有時你會喺即係電視嗰度，你會見到好多廣告。即係之前有一輪，而家好少睇電視，唔知 係 就話哦咩，即係佢好有啲廣告係推銷加拿大牛奶嘅嘛，或者直頭係即係叫人買多啲奶。 哦，係啊，係啊， 之類嗰啲咧就話飲，係啊， 廣告咁樣啊嘛， 啲卡通人物唔知點樣飲到奶嗰啲骨就即刻唔知點樣， 即係有 poster 添噶嘛， 係啊，嗰啲噶嘛，咁會令到我有個印象就係，咦，其實你當你買奶，你代表支持緊加拿大嘅工業噶喎， 係， 但係咁又咁講，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其實客觀上又唔一定噶喎，你有好多有即係有部分啦，如果咁講嘅話，有部分奶類製品係美國嚟嘅， 係 咁樣咁。其實都真係分唔到， 即係朱古力啊咁樣，我即係 我製品咯， 製品啊，我覺得其實咧呢樣嘢咧係製品多嘅， 牛油啊， 係啦，製品多嘅 忌廉啊嗰啲， 因為應該加拿大即係佢依個 cartel 嚟噶嘛，即係 milk board 啊嘛，咁我覺得佢哋未必肯去俾美國奶去就咁賣，但係製品咧。就應該係啦。 咁其實好多都係奶製品嚟。 係啦，係啦， 係 啦。咁用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飲奶，但係好多人食用呢個奶製。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即係會唔會平啲咧？其實我覺得 其實本身已經好平。 冇應該就算有都係極少嘅。 係啊。啱啱如果即係啱啱我喺香港翻嚟咧。哇！喺香港買啲奶貴到咧， 哇！喂，香港啲奶咧就真係垃圾嚟嘅。 十字牌咩牛奶公司啊，諗住啊，即係嚇好耐，即係好耐冇翻嚟香港，我試下飲翻，即係嚇，因為香港好中意食。我其實唔係中意飲香港嘅奶，我中意食香港嘅 cereal 嘅。 係 香港 cereal 係點解咧 ？cereal 係啲種類咧係啱我食多啲，即係呢度當然都好多種類，但係呢度啲種類咧唔知點解係冇我中意食嗰啲，即係呢度嗰啲咩？呢度有啲咩咧 ？cereal 啦，乜鬼 frosted flakes 香港都有嘅，但係唔知點解香港嗰個好食啲嘅。 OK， 跟住有啲咩 Kellogg's 嗰個有隻雞嗰個咧，白色 玉米片， 粟米片啊，咁樣。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就是、又係粟米片之類，但係又用第二種，又用啲有啲用麥啊，有啲嘢又加啲提子乾啊。 佢整個方法唔同啊。 係得呢啲嘅啫，但係你睇勻。但係喺香港咧，有啲咩蜜糖星星啦、啊、米粒波啊、可可脆片啊，呢啲真係由細食到大。我真係翻到香港咧，我都忍唔住買翻盒試一下。 係。 跟住之後，我買完 cereal 咁啊，其實 cereal 都唔算平。 因為買奶咯，哇貴到咧， 係一係淡到死啦！ 我心諗係啊，我心諗哇，我加拿大我如果買一袋一即係一抽一袋嗰啲奶，四廿幾五蚊一四 l 你呢度一 l 都冇，有啲750ml定唔知點樣大盒嘅都要成廿幾蚊， 係 哇心諗， 即係其實咧，你如果喺香港咧練大隻咧係好貴好大鑊㗎，係 咯， 即係好貴 啊！係咯，你要用嗰啲即係你要嚇。即係練大隻，你食嗰啲嘢要好多 protein 嘅。 係啊， 你 yogurt 嗰啲好多喺呢度嘅話 ，yogurt 就可以即係又有呢個 protein 啊，奶嗰啲又好多啦，乳製品 係啦，肉又平啦， 係啦係啦係啦，瘦即係特別係瘦嘅肉啊，呢度係誒唔知點解，就算喺呢度，即係呢度雞胸係已經賣得貴㗎啦，唔知點解雞胸我覺得好難食， 我都覺得好難食， 但係偏偏就賣得貴啲嘅，香港仲 調翻轉 更加貴， 係咩？ 唔係香港 唔係調翻轉嘅咩？ 係啦，就係調翻轉咗，就係想講，即係佢哋啲brown meat 啊，啲雞髀嗰啲肉咧，係唔知點解係貴到一個點咧，真係你同呢度係冇得比嘅。 呢度啲雞髀係平好多， 因為平好哇！你 即係平一半喎，相比雞胸。 你諗下喺 Costco 一大盒幾多錢？你再諗下香港，你買 俾香港幾錢啊？譬如 香港 一磅一磅雞髀咁幾錢啊？ 冇唔記得咗一磅幾多錢，但我有一次我去試過街市$30買一 pack。是不知道半隻雞都沒有的生的雞、 oh, okay. 30元，即是這裡多少錢、啊、5元5元在這裡可以買到一大批的，你是 North Costco 那些、你是完全沒得比的、 5元就買一磅左 右、當然啦，即有些人會argue、哦、香港的雞的質素好一點，呢度又 唔係唔同種啫， 種啦。咁食慣嗰邊啲，佢即係好多人會話：哦，香港啲雞味重啲啊，係 黃油雞係雞係好食 啲啊，啲油香啲啊咁。咁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如果你淨係以磅數嚟講嘅話，呢度係真係平好多嘅咁樣。咁好多人食雞都唔係食雞味嘅，講真。 誒，啲人係 啊，喂，你講真，你好多雞，好多做雞嘅方法啦，即係廣東人做雞就好多方法嘅。咁好多其實做雞嘅方法咧，都已經冚曬啲雞味㗎啦。咁即係一啲好多好 common 嘅做雞嘅方法都係其實，咁係咯，即係產量係多咯，只可以話，即係呢度係產量多咗，多好多嘅。 係啊，咁呢個講起雞咧，咁即係嗱呢個嚇 USMCA 咧就美國佬咧就可以哇，即係喺呢個雞嘅市場啊，咁就。多好多喎、啊，變咗 ，OK。咁佢之前佢之前就係 TPP 嘅，之前 TPP 傾咗一個市場佔有率啦。咁而家咧就哇 double 喎、啊、，OK。咁仲有就係即係火雞啊，蛋啊咁樣啊，咁即係當然啦，佢就會同佢講啦，就話哦唔止係我開10%俾你噶，你都係10%翻俾我噶咁樣。 喂，咁你都已經 surplus 啦，你仲會唔會人要啲嘢啊？係 啦，咁大佬 貪加拿大啲雞有咩好啊？ 喂，即係你咁勁係咪？我哋加拿大， 你拱出嚟躲到死喎，仲加啲落去俾你。 雖然即係美國個市場係大啲嘅，咁但係 咁喂，佢哋自己都飽和啦， 係啊， 你都要大唔大啫？ 係啊， 佢大，但係佢 supply 仲大，咁你冇得講噶。 係啊，同埋佢哋係即係個工業化嘅程度咧係勁過加拿大嘅，即係呢方面啊，尤其係 喂嗰啲話啲咩鬼啲無頭雞啊，又話啲咩雞 無頭雞我都係假嘅，不過但係佢哋肯定可以極快同埋大量生產。 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mass production 都係美國度嚟嘅啫嘛，即係呢啲 個科技啊，個科技美國。 即係好多人話，但係打抗生素係真嘅，好多 係 即係開頭即係點解雞會打抗生素咧？源頭就係因為開頭佢想打啲抗生素，令啲雞冇咁容易啊受感染啦。跟住之後發覺，喂，原來打抗生素咧，啲雞肥得快啲， 係 唔知點解喎？都 啊肥都唔知點解， 我都唔知點解啊。OK。我想是可能他們吸收得好一點，你不知道怎樣吧，殺了一些他們平時的菌吃光他們的、 oh, okay. 我估的而已 okay, okay, okay, okay.、啊、完全是估計，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這些研究， 但總之就可以了，就好像吃他人狼嘛， 總之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人狼都沒有人知道為 什麼，他人狼 但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農夫打完抗生素之後，為什麼他生得肥一點快一點，全部都打，然後他們就可以將雞的生產就 一年之內可以翻到好，即係多好多倍咁樣。咁就透過呢個方法，即其實 mass production 都係一個美國嘅嚇，係一個特色嚟嘅。 喂，有其實好多依啲 ，sorry， 好多依啲咁樣嘅紀錄片睇嘅， 係啊係啊 ，Food Inc. OK， 好多呢啲其實都係美國嚟嘅啫嘛，都係揭發翻美國自己本土入邊做好多其實都唔係好人道嘅嘢， 係啊， 唔係人道啦，唔係好 咪係唔人 愛護動物， 因為人道 啦， 係 啦，人道啦， 好多係非法嘅， 好多都係㗎。 係啊，你唔好以為大集團就唔非法，你大集團先非法。 大集團先擺到明啊。 唔係，所以咧就 先幫佢打甩啊嘛。 就真係即係嚇，大家即係喂，我覺得睇紀錄片咧，其實對認識啲世界係極極之好嘅啫。係 啊 係啊。喂，咁啊，嗱，仲有一樣嘢啦，就係之前就因為即係美國咧就。就打税打得好犀利，打咩税咧？就係鋼同埋鋁啊。係 ，OK， 咁打墨西哥同加拿大啦。咁呢個傾唔掂喎。係呢個，不過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對於加拿大嚟講咧，就唔係真係咁大影響嘅。咁點解咧？就因為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咧已經唔係慘好多啦。係 ，OK， 咁就加拿大就係賣呢個出口呢個原料，即係國鐵的礦啊，鋁的礦啊，多嘅啫。咁佢自己整咧，已經係因為太貴啊，原因係太貴 ，OK， 即係喺度整已經變得太貴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其實嗰啲公司都係啲跨國企業啦。咁佢跨國嘅點解要即係要喺你度整啫？係咪？ 係咯。 咁如果喺譬如運去美國嘅話，咁好近啫，咪運去美國咯。 是 不是如果是啲礦喺譬如喺非洲啲嚟，咁喺非洲度整，因為平。 係啊係。鐵廠喺嗰度設。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 tariff 咧就其實唔係真係咁大影響嘅。但當然啦，即係好多人都係攞呢樣同埋之前講奶嗰個就去攻擊呢個。 但係點解會咩？即係點解會傾唔掂？ 我都唔 有咩好需要傾嘅， 我都唔係好知道，即係其實點解佢呢個其實即係對美國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點解佢要佢係死都唔肯喐咧？這個真係唔係好明 白。其實係咯，佢咁樣搭個税落嚟，佢唔會賺到得特別多啲。 冇啊冇啊，已經少啊。 佢本身產量已經少，你就算打多啲税啊，佢 賺得幾多啊？ 佢係咪想保護翻本土啊？ 咁但係本土已經 dominant 啦， 係咯， 即係你美國 想更加保護本土， 即係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係冇一個能力可以 係啊， 但係不過呢樣咧，我覺得可能係即係我估啦，我覺得可能係政治嘅考慮嘅，即係佢同啲選民講，因為都係嘅，即係我哋。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嘛，係咪？咁我哋梗係保護自己個咩啦？個重工業啦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咩嘅？即係佢同軍事嗰啲都有關嘅。咁 都係 嘅， 都係 嗰啲你攞嚟整飛機大炮嗰啲。 即係保，即係將嗰啲重工業保持翻喺。 你最好係咯，飛機大炮嗰啲你都想用翻自己本地嘅嘢，即係有翻 close loop 啊嘛。 係。係啦，咁咧。就最尾一樣啦，咁啊講車拍市啦，咁呢個即係 USMC 一出咧，就加拿大嘅整車拍市嘅公司，即係例如咩奶啲嘅公司咧，就股價大升。OK， 咁點解咧？就係佢就講話 OK， 而家我哋喺美國買嘅車嘅拍市要超過40%咧喺北美洲出產。拍市 OK， 咁咧而咧佢哋嘅時薪咧係至少要$16嘅，OK， 咁其實呢樣有少少玩鬼墨西哥，因為墨西哥肯定冇$16啦，OK， 係會全北美喎，佢呢 全北美啊嘛， 哇，咁好唔公平，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呢樣係保護美國啦，咁即係佢。至少不會咁多 pass 喺大陸做啦，咁但係玩死墨西哥，咁但係對加拿大咧就好有利嘅，因為加拿大嘅汽車工人咧肯定唔止賺$16嘅，所以點解咧？ 所以對加拿大冇乜大分別。 唔係有 即係佢多生意，所以點解佢哋嘅股價咧就上升咗？ 哦 ，OK OK OK。 咁我覺得最影響最大嘅其實係呢樣嘅。 嗯 ，OK。咁 對墨西哥影響？ 我講對加拿大影響。墨西哥點都 get screwed 嘅。 係喎，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我都冇留意過。剛才那個奶那些其實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沒什麼影響， 沒什麼影 響。奶農業產品其實對墨西哥， 他不是吃了 芝 士的嗎？ 蛤？不是啊，你吃那些 Tex-Mex 那些多芝士 Taco Bell 那些不是墨西哥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知道。喂，其實說這個東西很少提到墨西哥，你剛才才好像 不是因為喂，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 OK 你剛才好像剛第一次整節第一次提墨西哥 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然後用加拿大人 的角度出發的 沒錯，勝於是這些都影響墨西哥是沒有留意到的 唔係墨西哥係有多農業產品嘅，但係當然墨西哥出產嘅嘢咧，美國都出產大量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最影響佢哋咧係呢個整車工業嘅，係嘛？ 墨西哥嘅整車工業 係啊，我揸架車到墨西哥做，我都冇得揸咁解咯。 哦 ，OK，OK，OK， 係 咁， 係 OK， 好，休息一陣。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雅云。 咁喂，咁仲有另一个上礼拜出咗一篇都几搞笑嘅新闻，咁咧就系咩咧？就系烂尾楼啊！ 系 咁加拿大咧，嗱，讲真，加拿大咧唔系冇烂尾楼嘅，而烂尾楼呢样嘢咧喺即係 大陸， 唔係講緊加拿大先，多唔多咧？就有一堆好出名的爛尾樓嘅，已就拆咗啦。而家就喺 Bayview 咧 ，Bayview 同埋即係近 DVP 嗰忽 Bayview 咧， 係 就有一堆爛尾樓嘅。咁以前唔知叫做 Ghost of Bayview 啊 ，OK， 咁就 即係鬼屋咁樣， 咪爛尾咯， 係 冇起曬咯， 係 起咗啲。空嘅樓咁出嚟喎，咁就拆咗而家嚇，而家起咗第二啲樓啦。咁所以咧，即係爛尾樓就喺加拿大就唔係未出現過。咁但係而家咧，喂，可能咧會好多爛尾樓出現啦。咁點解咧？就係、是、嗱出咗個新聞啦。咁又有咧大陸人嚟嘅，叫做湯廟。湯廟 咁姓湯定姓廖啊？ 唔係，應該姓劉嘅。 姓劉哦，係喎，大陸人喎。 係啊， 劉湯。 劉湯啊，咁佢洋名咧就叫 Thomas 啊。係 啊。 咁我中意叫湯廟啊，係咪？咁啊，湯廟咧就係呢個嚇。係。La Mine。 系公司名嘅 Le Mine Le Mine Le Mine， 唔鬼知啊 ！CQ 蛋啦， 系啦，懒系咩咁啦？总之 Pool Pretentious 个名啦，好似香港嗰啲楼咁啦。 系啦，咩 La Mine Investment Group 啦，咁佢 office 喺 Richmond Hill 嘅，咁呢间公司做咩咧？呢间公司咧，佢就系做可以讲系主要系做呢个地产项目。 嗯 okay? 但是呢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呢、他成立这间公司的时候呢就他自己说呢想整一个平台 是 给、大陆的钱呢是在加拿大投资咁樣啦，咁即係顧名思義，即係洗黑錢啦， 係 係咪？ 係 係啊，咁呢條友仔咧就係即係佢咩2014年，佢唔係好耐，即係佢卅幾歲啫。佢就係整即係整間咁嘅公司，就係想嚇引啲黑錢過嚟就使。咁佢就點樣爆大鑊咧？爆大鑊就係佢喺 Ajax 度起咗棟，即係有個 development 啦。咁就叫做 Central Park Ajax 啦。咁就喺兩年半前咧，就引啲投資者啊，引啲買家就買啦。OK， 咁就喺 三個weekend 啦 ，OK， 咁咧就賣曬喎， 賣樓花， 賣樓花啦，咁就之後咧， 賣樓花其實喺多倫多都經常性有呢啲咁嘅， 係啊，咁之後咧就 friend 都 喂，其實咧，喂，而家新開樓花真係好鬼，好鬼賤價，係 嘛？ 講真，即係佢係分好多期噶嘛， 嗯， 一開始5%，咁一開始梗係5%咧，引你獲得。係咪咁之後咧就哦，每隔幾月有每幾 percent 咁咁咧？但係你睇清楚佢啲 agreement 咧，你係可以即係佢可以叫你俾曬錢，你都未交到樓嘅。 嗯 ，OK， 或者交咗樓俾你，但係可能入邊未搞掂曬嘅，即係可能未裝個廁所啊，未裝個廚櫃啊， 落個窿度。 係啊，係啊，咁而家咧依啲咧。就成日出現噶嘛，咁你同一啲人，你同一啲買咗或者租咗新樓嘅人講咧，佢哋就會同你講呢咁嘅嘢噶。 其實以前都冇賣樓花呢樣喺多倫多，講真，你鬼都冇呢個 concept 嘅 喎。 少嘅，因為以前 喂係咯，以前你想象下，你呢個概念係幾咁黐線，即係你要買樓，你抌咁多錢出嚟，差唔多係你人生，你成世人入邊。用得最多錢的個 purchase， 係 你用嚟買一啲根本上連睇都睇唔到嘅嘢， 係 哇！你真係好有信心喎、啊，真係信心為看不見的實體喎、 啊。係啊，咁所以即係而家， 如果你係鬼佬，你心諗哇，喂，我買樓之前梗係睇清楚曬嚇、啊，搞曬啲嘢嚇，要睇下附近 neighborhood 啊，有冇間好學校啊嚇、啊，附近即係嚇啲治安點樣啊，左右隔離點樣啊嚇呢、啊、一區嚇。啊交通又點樣啊？全部搞暈曬呢啲嘢 ，research 好曬，睇曬樓，先至咩噶嘛？先至去買噶嘛？ 係啊！ 而家會去到買樓花喎。 係啊！ 連你個大堂係點樣都唔知，連部 lift 有幾多部 lift 你都唔知。 同埋咧，好多時咧，即係佢個間隔咧係未定嘅。 係咯、啊，喂！你其實真係而家屋係點樣？佢其實就係平咯。係 啊。 就係平過 單批文咯。 係啦、啊，但係又唔係真係 平，唔平㗎， 都唔平㗎，係啊，都係一嚿錢嚟㗎。係 啊，同埋咧佢。即係佢因為而家個樓市咁貴咧，佢賣個樓咧係即係佢價錢咧係貴一折嘅，即係貴市價一折嘅。因為佢同你講，佢話：喂，我起得嚟，佢個市價就係咁噶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 即 係 佢 expect 會升，佢就叫你俾咗 expected 嗰個價錢。 係啊，所以點解新樓咧，你買樓花咧，其實係仲貴過你買二樓嘅。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啊，其實係咯，所以呢個概念其實係好鬼黐，好鬼黐線，好鬼唔 make sense。 但係因為佢肯俾你一個好低嘅現金，即係唔係啲單批文， 係啦，咩啊貪便宜嗰啲啊，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就喂一開始俾好低啫喎， 啲人係為咗慳錢係可以有好多嘅嘢都唔理嘅。 係啊，係啊。但係at the end就即係你都係俾緊嗰價嘅，其實我唔記得。 係啊，其實你in the end你最後俾咗一嚿錢，嗰嚿錢你同你出邊買層樓，可能 finally 嗰嚿錢都一樣咁多。 係， 只不過係你而家upfront俾少啲咁樣。 係， 即係叫做嚇、啊、容易啲置業咁樣咯。 係， 但係你同時間你都 take 緊個 risk 嘅喎。 係啊，嗱， 就好似而家咁樣啦。 嗱，咁啊呢個湯廟咧就嚇睇、啊、到呢、這個。機會啦，咁就 呢班水魚， 呢班水魚咁就嚇著嗱，即係中國人最中意恰中國人噶嘛，係咪？咁就所以嚇，佢為咗呢個恰啲坤啲同胞咧，就啊係咁，即係誒仲有唔知 Ajax 喎，有一笪地方咧就係3070 Ellesmere Road 啦。 OK， 咁 exactly 喺邊我唔知啊，哦近 UT Scarborough。 係 OK， 咁佢就起一棟嘢叫 Academy。 OK， 咁咧就而家都未起。喺 2014年， 喂佢卖 2014年卖晒楼花，2014年你用三个 weekend 卖晒楼花，而家2018年，块地仲系草嚟嘅。 系啊，咁佢就话咩咧？佢就哦即系吓政府唔批啊 ，sold out， sold out 噶，写住系啊，政府唔批啊， 嗰 啲嘢啦，跟住佢就话哦。哦，我已經同啲嚇同啲政客會喺度傾緊，嘗試批啊，又唔批啊，咁啊，咁誒嗱，呢個有一個 former mayor of Richmond Hill 啊 ，OK， 咪 Aaron Duffy，OK， 他就说 Oh, I didn't trust him at all. 他曾经给什么给这个汤料招兵的。 是啊是啊。 跟着都看得出他的东西的其实。 即是其实 很明显的。 嗯 即係嗱，即係講下佢公司啦。咁佢公司喂，哇！你整地產項目肯定都嚇、 啊、 應該大公司啦。因為點樣搞咁多嘢啊？即係起咁多項目，咪就是、起一棟啊，大佬。咁佢就喺 office 喺 Richmond Hill 啊，咁就買起咗定唔知租啊？喂 ，Half a City Block 係 OK， 即係一公里係OK， 一公里乘一公里 係 兩層。OK， 咁啊 ，Richmond Hill 嘅，咁帶得幾條友嘅，嚇、啊， 哇， 嚇、啊，跟住冇 receptionist 嘅喎， 哇，你淨係請佢條友掃地， 嚇、啊，咁唔係唔係啊，嗰幾條友喺唔喺入邊都唔知啊， 積曬塵啦， 係啊，咁即係我覺得證據。即係證據顯示，其實呢間嘅公司係門嚟啦，你知咩門啊 ？Fronter 係 咩啊 ？Fronter 即係為洗黑錢咯， 係啊， 空殼公司喎、啊、嚇，咁就 但係佢又真係收現兜兜咁收人錢嘅喎， 現兜收人錢㗎，唔係佢 嗰啲人仲要係真係即係你話佢用嚟洗黑錢，但係佢又賺啲。是正當的人的 錢是啊 咁即係想點啊？ 佢唔係佢 同時間又不忘去做， 有仔老千嚟嘅，睇下 先， 老千嚟， 洗黑錢。 咁佢十八歲嚟到啦，咁就讀 UT Scarborough 啦 ，OK， 咁就一畢業咧就開咗間移民顧問，咁呢都係老千嚟噶。係咁咧之後咁有啲有錢嘅客咧就問佢一啲關於地產項目嗰啲嘢咯。 嗯。 跟住就睇到呢個市場啊，都困啲同胞啊 ，OK， 咁啊，佢就2011年咧就成立咗呢間嚇Lamine啦嚇，咁之後咧2014年咧，哇好平喎，$1.9 million買咗呢個3070 MSB Road 喎，嚇咁就喂其實喂$1.9 million喂都幾抵玩喎， $1.9 million買到你當係即係 Richmond Hill 一間大屋嘅價錢， 係啊，哇坤喂坤，我肯定。唔止十倍啦，坤佢錢係咪？ 哇！你點止啊？喂，講真，你一個 apartment 幾多錢？跟住乘翻幾層？ 喂，又唔係成，又唔係全部嘅，即係佢要收 down payment 啫，淨係。咁但係即係未收曬，咁但係都嚇。 都回曬本咯。佢都 幾廿倍啊？ 未起喎。 幾廿一百倍未起，買一笪地啫嘛，乜都未喐，買一笪地。 你揾個裝修工人。有乜地盤工人 都冇啊？未動土啊！ 係塊地就爛地一塊， 圍咗板， 賺去收曬錢 嚇！唉、啊哎，真係 收曬錢，你仲要 即係老千嚟。 先過4年，你都仲未起。 係、哎、啊，老千嚟㗎，咁就哇，佢勁起係即係嚇、啊，有 Ajax 啦、啊，有 Von 啦、啊。 咁嗰啲點啊？嗰啲起咗未啊？ 未啊， 都未起住。 咪有圍板咯，嗱圍板啊咁樣。 哇！咁佢基本上係一間一棟樓都未起嘅，除咗自己 office， 咪租嘅啫。 OK， 唔該，都唔係，係根本上係一間由2011年開始，跟住之後係完全係買曬地、斷曬地，但係一棟樓都唔起， 係啊， 收曬人錢， 係啊，咁就 間公司。 喂，我最好笑就係咩？ 咁點搞？喂，嗱，你一笪地，即係佢話同啲人傾緊，即係過緊啲 official 啊，啲政府人員未批啊。喂，你一笪地唔批，兩笪地唔批，你咁多笪地都唔批， 係 嚇 係 有冇 好明顯玩嘢啦？點會 有冇咁啱啊？ 唔係啊，仲要就係 你過咗唔同地方 Ajax 政府都唔同你， 喂你 同 Scarborough 政府 你咁多錢嚇，你唔係應該搞掂佢嘅咩？如果真係想做生意嘅話，係 咯， 係咪？這個啊、 你已經好大，已經收咗錢現兜兜嘅咯喎，你有曬 capital 嘅咯，你隨時嚇、 啊、搞嘅。咁呢個嚇 Tom View 咧就係、是、哇，豐業銀行傑出華商， 樓未起嘅華商， 2014年風雲人物啊。 咁2018年咧，佢仲有冇？咁佢屌你咁，你唔拉到佢坐監咪？而家唔可以告佢噶。 我谂，我唔系我谂，迟啲都告佢噶啦，因为你爆咗出嚟啊嘛。 咁咪再炒翻大陆咯。 咁咪再炒翻大陆咯。 再炒翻。 咁但系可能大陆又清算佢咧。 咁使黑钱。 唔係咁，佢有錢就疏通疏通㗎啦，翻大陸。 疏通嚟，而家都係要睇佢啱唔啱背景嘅，而家都。 哦，咁啊係。喂，咁你又好難，咁佢 high school 先嚟，你唔知佢老豆係咩人㗎嘛？ 我知，咁但係啱唔啱，啱唔啱？ 哦，咁啊係，咁啊係，可能佢嚟加拿大俾地風頭嘅，可能習近平落台之後，習近平落台之後咧，佢又嚇佢個勢力又翻嚟，跟住又 係嘛？可能係啦， 唔知啦，嗱呢啲嚇全部純粹係嚇嚇誒狗噏嘅啫。 係啊，咁就即係哦，咁我哋提一提個 story 啦。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即係嚇誒大芝華式爛尾樓啊，係就。已經在加拿大出現了。OK， 咁喂，你知唔知其實咧，你嗰時可能未出世或者細個啊，九十年代啦，喺大陸咧係極多爛尾樓嘅。 嗯 ，OK， 我都聽講過。 係嘛？咁可能你啲啊父執輩都有咁同 你講 過。 有聽過。 咁所以咧嗰時即係佢啱啱改革開放咧。就好多香港人就去投資，嚇、啊、喂好平啊乜鬼，咁就好多收，好、啊、多係好多食曬屎嘅。係 啊 ，OK， 咁即係啊，而家啲屎咧就開始喺多倫多出現啦。咁政府其實應該做啲嘢啦。咁 其實係咯，喂你冇理由有自己啲即係自己市民佢哋咁樣俾人玩法㗎嘛？係，喂你咁樣你作為政府你 protect 唔到佢哋嘅。你呢啲咁嘅人係咩噶嘛？你肯定要佢嘔翻嚿錢出嚟啦！而家你無論點都好，喂你即係佢變咗擺到明就唔想起噶啦。根本上你唔係話過唔過到 official 啊，啲人批唔批嘅問題。嗯、我覺得你要搞嘅話，你冇理由四年都唔批嘅。有咩問題啫？其實一塊地咁你買咗翻嚟，你係起噶啦。你附近又唔係唔起得，你即係。你嗰笪地又唔係唔起得，又唔係成咁，你唔係想點啫？咁你四年你咩都 care 掂啦。你同埋你即係嗰棟樓嗰啲積啊，嗰啲全部嘢你都未落實噶嘛？咁你可能話哦，政府唔俾我嚇起咁多單位，或者唔係起咁多單位，或者唔俾我啲間隔咁樣間喎，唔俾點樣成喎？咁你咪再間過咯。你再間過啲人都唔 care 噶，佢都本身都冇個積俾佢哋，即係簽字嗰陣。咁即係其實而家擺到明佢就唔想起啦，咁佢唔想起就要嘔翻嚿錢出嚟啦，俾翻啲人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而家擺到明就唔會啦，跟住之後就會著草噶啦。咁所以其實係要快啲做，快啲拉鬼咗佢。 拉鬼咗啦！呢啲即係老千呢啲，唔係呢啲，我唔知，我唔即係我覺得呢啲應該遞價出境嘅。不過 anyway， 你遞價出去益咗佢啦，咪翻大陸咯，攞住嚿錢。 我明佢翻， 梗係要嚇。 哦，即係捉佢坐監嘛？ 塌咗佢喺， 係塌佢坐監， 嘔翻嚿錢出嚟先，跟住就塌佢坐咗十碌八碌咁樣。 唔係，或者嘔翻嚿錢，跟住大家出境嗰方先。 咁係加拿大人嚟。 我唔知啦嚇， 唔知喎，真 係 好難講。 咁但係咧，即係政府，首先政府啲嘢要做嘢。第二咧，就係消費者咧，其實大家咧就唔好貪平，唔好以為買咗樓就發達。 同埋就算係買，即係我知道樓花係好難去，有時好難去 resist 嘅。即係你有時嚇即係啱啱畢業出嚟做嘢，咁佢想置業咁，尤其是即係 Asian 嘅背景啊。 就係即佢哋係啦， 父母都想，有時父母幫埋你置業添， 都頗係錯嘅觀念嚟嘅。 咁即使係咁啦，咁樣好多人都有呢個咁樣嘅，即係需求嘅咁。咁佢哋係有時係真係難以去 resist 嘅，難以去推，即係去推卻呢啲咁樣咁多嚇，好睇落好似好好嘅 deal 咁樣啦。 仲係做到 research 啦， 係咯，即最後，所以就係奉勸大家，你如果真係要咁樣做嘅話，唔係唔得，但係你起碼做翻多啲功課。你始終呢嚿係你人生，即再講多次，係你人生入邊可能去最俾得最多錢嘅一個 purchase。 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㗎啦。 係啦，喂，你買棵菜你都價價啦，你唔好話你哋買樓喎，而家唔同買棵菜喎。你即係你首先你梗係要揾間有信譽嘅公司啦，之前做過好多 project 啊，有曬呢啲咁嘅信譽啊。 個發展商啊， 發展商啊，你揾李嘉誠都好啊，即係我 李嘉誠好過大陸啊。 我個人就唔係咁建議嘅， 都唔好買嗰啲樓， 雖然係咁，雖然 佢啲樓都垃圾嚟嘅。 但係我寧願你買李嘉誠都唔好買間唔知乜嘢公司，然之後蝕曬佢，係咪先？有好多時就係咁。係咯，奉勸大家做多啲 research 啊，買樓。 OK。 咁啊，咁就嚟到呢度啦， 下一集 再见啦， 拜拜。